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武林天下，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 诗情种，问寻根底，忙画师洞悉毫厘，思想起当年往事，只记因美。诗情种，问寻根底，忙画师洞悉毫厘，思想起当年往事，只记因梅艳魔女。 楚留香想，这孙秀才又是何许人物？沈山姑为何定要找他呢？这济南城的贫民窟，莫非也是什么卧虎藏龙之地？薄暮萧索之看，好像是已对人生完全失去了兴趣。这个人此刻坐在这里，那只不过是在就是你。他一面说着，一面以自长长的衣袖之中取出了一卷画，摊开在孙学普面前的桌子上。他眼睛盯着孙学普，沉声：楚留香也想瞧瞧这幅画啊。怎奈屋子里的光线太暗，沈山姑的影子又盖在了画上，楚留香怎么也瞧不清楚，他只能瞧见孙学仆的脸。那张脸仍然是一片空虚，既没有任何表情，也不带着丝毫的情感，就像是一个最拙劣的画师所画的白痴人像。他整个人都像是只剩下一副躯壳，早已经没有了灵魂。这个老头的眼睛根本就没有向那幅画瞧上一眼，他只是空洞地凝视着前方，以他那空洞而单调的语音一字一字地说： 我不知道这幅画是谁画的，也不知道这幅画上画的是谁。 沈山姑一把揪住了他的衣襟，怒声道：你怎么会不知道？这画上明明有你的提名。孙学普冷冷地说： 放开你的手，你难道也跟我一样看不出我是个瞎子？ 沈山姑像是突然被人在脸上打了一巴掌，他的手立刻…… 我早已失去了生命，现在坐在这里的只不过是一具活的死。 又放开他的目光，又闪起了一线希望。他大声说：你虽然瞧不见画上的人，但你应该记得他的，他是一个美人。你可曾记得你曾经画过美人吗？啊？孙学普说： 现在我虽然是个又穷又老的瞎子，但是20年前我…… 他空虚暗淡的脸上突然就奇迹般的闪起了一阵光辉。 普天之下，哪一位名门闺秀不想求我为他画像啊？我画过的美人不知多少啊。 沈山姑嘶声说：但这个却不同。你一定得相信我，无论你画过的美人有多少，你必定不会忘记她的，你不会忘的。无论谁只要瞧过她的脸，就再也不会忘记。 孙学普呆了呆，突然说： 你道不错不错，就是这幅画。我知道我知道你记得，你当然也会记得画上的美人，她 是谁？ 现在，孙学普整个的人都颤抖起来了，一张空虚的脸，此刻看来竟然是惊恐欲绝。他嘶声说：“你问的，竟是他。”我不记得他是谁，我根本不认识，我根本没有见过他。我颤抖的双手扶着柱子，柱子在咯咯的响，他竟然踉踉跄跄的站起来，踉踉跄跄的要夺路奔出门外。沈山谷一把拉回他，把他摁回到椅子上，厉声说：“你是见过他的，是吗？你记得他，是吗？是不是？”是吧？孙学普颤声说：“姑娘，求求你，放过我吧！我是个有穷有瞎的没用的老头子，我在这里安静的等死，你何苦还要来逼我呀？”沈山公苍拔出了一柄匕首，抵住了他的咽喉，厉声说：“你不说，我就宰了你。”孙学普不停地颤抖，终于大声地说：“我说，他不是个人呐、啊，他不是个人呐、啊，他是个魔女呀、啊。”瞧到这里，楚留香的心里也不禁充满了好奇，这画上的女子究竟是谁？和沈山姑有什么关系？她此来是为了打听她大师左右征的消息，却为何又不辞劳苦来找这位老画师追问画上这个女子的来历？莫非这个女子和左右征的失踪有着某种秘密的关系？而这老画师在为这个女子画像20年之后，竟不敢说出她的来历。他为什么要如此的怕他？为什么说他是个魔女？只听沈山姑冷笑着说：“哼，魔女，如此美丽的女子，怎么会是魔女？”孙学普说：“不错，她的确很美丽啊。我一生中见过的美女很多很多，但是却再没有一个人能够比得上她。别人的美丽最多使你眼花，但是她的美丽却可使你发疯啊，使你宁可牺牲一切，甚至不惜牺牲生命，只为求得她对你一笑啊。”这个老者虽然在描述她的美丽，可是他的言语声中却是充满了恐怖的。他似乎真的曾经瞧见过有许多的男子为了博她一笑而死。楚留香暗叹道：“是啊，要是太美丽了，要是的确也会变得是可怕的。但是我为什么总是遇不着一个美丽的能令我害怕的女子？”这个时候只听孙学普接着说：“ 我见着她的时候也不禁被她的美丽惊倒了。当时我并不像现在这样的老，这样的丑，而且还可以说是个翩翩美男子，也曾经有不少女子为我相思，我都不曾一顾。但是他，在他面前，我竟然突然就变成了他的奴隶了。我恨不得把我所有的一切都拿出来，全部就奉献在他的脚下。 沈山姑扬了扬眉：“是吗？世上真有这么美丽的女子吗？”“ 没有见过她的人是不会相信的。这幅画自信还画得不错，但是怎么能画出她那醉人的风采和谈吐呢？ 画不出来的，画不出来呀，我简直画不出她美丽的玩意呀。 她找你就是为了要画像吗？ 不错，她见了我就要我为她画四幅像。我费了3个月的功夫，用尽我一切的智慧心血，终于完成了。 老者的嘴角竟突然间泛起了一丝微笑，他缓缓地接着说： 啊，3个月呀，我天天面对着。这3个月，那真是我毕生最幸福的时刻呀。但是3个月后，他 说到这里，他嘴角的微笑不见了，他的脸上又泛起了那种惊恐的神色，他的身子又不住地颤抖起来。 福的时刻呀，但是3个月后，他 说到这里，他嘴角的微笑不见了，他的脸上又泛起了那种惊恐的神色，他的身子又不住地颤抖起来。 三个月后怎么样了？ 说怎么样了？ 3个月后，我将四幅画完成的那天晚上，他备下了一桌精致的酒席，亲自为我倒酒啊，陪我共饮。我神魂颠倒，不觉醉了。当我醒过来，才知道 他的喉结上下牵动，他的声音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从他的咽喉里吐出来。 他竟将我一双眼睛生生发了去了。 听到这里， 屋里的沈山姑、窗外的楚留香都不禁吓了一跳。过了许久，沈山姑才长长的吐出了一口气，说：他为什么要这样？ 是因为我为他画过像之后，他再也不愿意我为别的女人画像了。 沈山姑平日虽也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女子，但是听到这个女子的残忍与狠毒，那掌心也不觉渗出了冷汗来。她喃喃地说： 魔女，果然是个魔女。 孙学普说： 早已说过了，她是个魔女呀、啊。无论是谁占有他，都只有不幸。 姑娘，你为何要问他呢？这幅画儿又怎么会落到你的手里呢？ 沈山姑说： 这幅画乃是我大师兄左右征的。 楚留香的眼睛一亮，而说：我猜的果然不错，这个女子果然和左右征有关系。 只听孙学普又说：即使如此，这个女子的来历，你为何不去问你的师兄呢？师兄已经失踪了。 失踪了？那失踪之前呢？ 以前自然也问过，但却不肯说呀。 啊，既然不肯说，你为什么一定要问呢？ 沈山姑恨声说，我大师兄终身不娶，他为的就是这个女子，我大师兄一生的幸福可以说都是葬送在这个女子的手里的，他为的朝思暮想，神魂颠倒，数十年来从未改变。但是这个女子显然对我的大师兄却是漠不关心的，她给我大师兄的唯有痛苦。孙学不说，那你要找她就是为了替你师兄报仇吧。不错，我恨她，我恨她。你恨她可是为了你很喜欢你的大师兄，是吗？哦，要不是这个女子，也许你就早已经成了你的大师兄的妻子了，是吗？这没有眼睛的人竟也能看穿别人的心事，沈山姑像是被针刺了，她扑的坐下，又站起来轻轻地说，我恨她还有一个别的原因。 什么原因？ 我大师兄这次出门前的一个晚上曾经接到了一封书信，然后就坐在这幅画的面前痴痴地坐了一夜。 然后他出门就没有回来。 不错，所以我想我大师兄的失踪必定跟这个女人有关系，那封信说不定就是他搞的鬼，若能找到他，说不定就能找到我的大师兄。 孙学普默然了许久，缓缓地说， 我只知道他的名字叫秋灵素。 秋灵素这三个字出口，屋里的沈山姑还没有怎么样，窗外的楚留香这一惊却当真是非同小可。 他忽然记得在天英子的包袱里所瞧见的那个短签，那上面写着还君之明珠，谢君之尺素，那短签下的名字岂非正是灵素？ 这封绝情的短签，那莫非并不是写给天英子的，而是写给灵舅子的？灵舅子失踪之后，天英子就和沈山姑起了同样的怀疑，为的也是要找到这个女子。 想到这里，楚留香不再犹豫，飞身就掠入了窗户。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楚留香传奇，演播艾宝良，录音师张小音，编辑海燕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孙学普演说乌衣庵，楚香帅驱车会佛禅，打机锋无心落圈套，桃花泥一语盲提点。 沈山姑只觉得眼睛一花，他的面前已经多了一个人。他霍的后退，贴住了墙壁，厉声说：“你是谁？” 楚留香瞧着他，微微一笑：“ 姑娘，千万不要吃惊，在下此来也正和姑娘的目的是一样的，也是来寻访这位邱夫人邱灵素的。” 他的微笑那的确有一种使人安定的力量，尤其是使女子安定的力量。沈山姑果然缓和下来了，说：“你为什么要找他？” 沈山姑瞧了楚留香两眼之后，连身上的最后的一分警戒的意思都松懈了，但是他的一双眼睛却仍然是睁得大大的。 楚留香却也知道，这个女人瞪着眼睛只不过是要在自己的面前显示她的眼睛美丽，那并没有什么凶狠的意思了，所以她的嘴里也支吾着说：“只因在下和邱灵素也……”说到这里，楚留香已经看清了桌上的画，他语声骤顿，整个人都呆住了。这个画上的女子眉目宛然，栩栩如生，那果然是人间的绝色。这画上的女子竟和她在西门千屋里所瞧见的那幅那是同一个人。西门千屋里四壁萧然，只有这幅画，可见她对这个女子必定是念念不忘的。西门谦至今还是独身，想必也是为了他，而林舅子也竟为这个女人出了家了。到目前为止，楚留香已经知道至少有三个男子为他神魂颠倒，那就是西门谦、左右征和林舅子。这个女人若是写封信要这三个人为他去死，这三个人想必那是毫不迟疑的，而此刻这三个人果然都已经死了。沈山姑的眼睛盯着楚留香说：“ 怎么，你认得他？” 楚留香叹了一口气，苦笑着说：“不认得。”“ 哈哈，幸好不认得。” 孙学普说：“不管你们是谁，你们都是来打听他的下落的。现在我已经告诉你们了，你们可以走了。” 沈山姑说：“ 他现在在哪里？”“自从那天晚上，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。或许我应该说，自从那天晚上，我就再也没有听过他的声音。” 沈山姑跺着脚说：“你只告诉了我他的名字，那有什么用呢？”“ 我所知道的只不过这么多了。” 楚留香目光一动，突然说：“你说你曾经为他画过四幅像？”“ 不错，四幅。”“ 你可知道他画像为什么要画四幅？”“ 是啊，我也奇怪呀，这普通人画像都只画一幅啊，他为什么要画四幅呢？ 等我为他画到第三幅像的时候，我也终于忍不住就问出来了。他可曾告诉你？他告诉了我了。他说，他要将这四幅画像送给四个男子，这四个男子都曾经跟他有过一段一段情感，而此刻他却要跟他们断绝来往了。 楚留香苦笑了一下说，他找你这样的名手来画像，为的就是要将他的美丽尽量保留在纸上，再送给那四个男子，这样他虽然离开了他们，他们却再也忘不了他。他要他们每一次瞧见这个美丽的画像的时候，都要为他痛苦。沈山姑咬着牙说，好毒辣的女子，她的目的果然达到了。真的，我的师兄每次瞧见她的画像，那都像心里被刀割一样的痛苦啊。 现在的问题是，这个女子为什么要跟他们断绝来往？沈山姑说，当一个女子不惜和四个爱她的男子断绝来往的时候，那通常只有一个原因。 什么原因？ 就是要她嫁给另一个男人了，比这四个人好得多的男人。 不错不错呀， 女人的心事的确只有女人才能了解。 沈山姑说，她所嫁的男人不是有很大的权势，就是有很高的武功，不是有很高的武功，就是有很惊人的财富。她瞧着楚留香忽然一笑，接着说，自然也可能因为那个男子和你一样能够令女子动心。 楚留香笑着说，啊，怎么姑娘现在就动心了吗？沈山姑红了红脸，但是眼睛却还是直盯着他，媚笑道，哼，幸好世上像你这样的男人并不多，而钱财呢，他也未必瞧在眼里，所以他嫁的男子那必定是个声名显赫的武林高手，咱们只要能找出这个男人是谁，也就可以找到他了。 嗨，他居然将咱们这个两个字说的是当当的响，却是连楚留香是谁还不知道。 楚留香笑着说，呵呵，这个范围虽然小了一些，但是江湖中的名人高手毕竟还是不少的。依我看，姑娘不如将这幅画交给我，回家等着，我若有了消息定去报知姑娘。 沈山姑眼睛带着媚笑，身子靠了过去盯着他说，我为什么要交给你？我为什么要相信你？ 楚留香的眼珠子一转，在他的耳边悄悄地说了两句话。沈山姑的面色突然再变了，他倒退了两步，颤声说， 是你这恶鬼。 他转过身子发狂似的就跑出去了。 楚留香轻轻地叹了一口气，卷起了那幅画，然后就站在桌子的前面，眨也不眨眼地盯住了孙学普。他那锐利的目光似乎连没有眼睛的孙学普都能够感觉出来了，他不安地在椅子上动了动，终于忍不住说， 你为什么还不走啊？ 我是在等啊。 等什么？ 等你说出还在为他隐瞒着的事啊。 唉，看来呀，什么事都瞒不过你啊。 楚留香说，我知道你虽然恨他，却还是不愿意别人伤害他，但你若是还不肯将所有的事情说出来，他只怕真的要被人害了。 为什么？ 收到你这四幅画的那四个人，现在都已经死了。 什么？死了？怎么会死？ 我现在虽然不知道他们死因的真相，但却知道他们都是收到邱灵素派人送去的一封书信之后出门被害的。 那你是说是邱灵素把他们害死的？ 邱灵素既然要他们为他相思一辈子，就绝不会再害死他们。他写信给他们，说不定是因为他有了什么困难，要他们赶去相助的。 不错不错，一个女人要是有了困难的时候，首先想到的自然就是对她最好的人，也只有这些人才会为她效忠效死。 而现在这四个人都已经死了，害死他们的人又接连害死了另外几个人，为的只是不愿意我们知道他和他的关系，不愿我也插足在这个秘密里。由此可见，这个女人的困难必定还没有解决，说不定此刻正在危险之中啊。孙学普动容说， 此事既然如此凶险，你为何定要插足啊？难道你想救她？ 我若不知道她在哪里，我又怎么能救她呢？ 你们刚才忘记问我一件事了。 什么事？ 你们忘记问我，我是在什么地方为他画像的？ 不错， 不错，这一点想必是很有关系。 出城屋里有个乌衣庵，我就是在那里为他画像的。庵中的主持素心大师乃是他的至交好友，想必知道他的下落。 还有呢？ 孙学普不再说话了。楚留香收起了画像，转身而出，突然回首道， 目虽已盲，心却未盲，以心为眼，难道就不能作画吗？ 孙兄，仔细想想，多多珍重。 孙学普呆了呆，眉目皆动，大声地说， 多成指教啊，请问尊姓？ 这个时候楚留香已经去得远了。只见 窗外阴影之中，却有一个人冷冷地说， 他姓楚，叫留香。 楚留香奔下了山，只见一辆乌篷大车停在了山坡前。这种乌篷车正是济南城最常见的代步，白日间究竟不能是施展轻功的。楚留香过去问，这辆车可是在等人吗？ 那车夫圆圆的脸，满脸和气，笑着说， 就等着你走来了。 楚留香说，你可知道城外有个乌衣庵吗？ 你老找找俺，可是找对人了。俺前一天还送俺老婆上香去了，你老就上车吧，保证错不了。 车马起行，楚留香在车上前思后想，把这件事情反复地想了一遍。这件事虽然已经略有头绪，但是关键还是要看能否找着邱灵素。他此刻只不过知道西门谦、左右征、灵鹫子、扎莫和这四个人，那都是为邱灵素而出门的。但是邱灵素究竟是为什么找他们？他是否真的要求他们相助？像他那样的女人又会有什么困难要别人相助呢？ 马车走得并不慢，但那乌衣庵却真不近。幸好楚留香在不停地动着脑筋，倒也 不觉得十分的焦急难耐。最后那车夫终于停下车说， 吴应安就在前面的树林里，你老下车吧。 前面一片桃林，小溪旁有个小小的庙宇，此刻已近黄昏，庵堂里隐约有梵唱传出，像是寺尼正在做晚课。桃林小寺风景幽绝，这位素心大师果然是一位雅尼，否则又怎会和秋灵素这样的美人结为挚友呢？庵堂的门是开着的，楚留香走了进去，庵内尚未点灯，梵唱之声不绝，一位巫医白袜的女尼却悠然站在梧桐树下的阴影里，似乎正在悲悼着红尘中的愁苦。到了这种地方，楚留香的脚步也不觉得放轻了，他轻轻地走过去试探着说，不知素心大师他可在庵里呢？那巫医女尼瞧了他一眼，何时道， 贫尼正是素心，不知施主从何而来，为何而来？ 楚留香说，大师，大师久避红尘，不知可曾记得昔年有一位方外挚友秋灵素吗？素心大师说， 记得即是不记得，不记得即是记得，施主何必问，贫尼何必说？ 楚留香微笑着说，说了即是不说，不说即是说，大师若是执意不说，岂非着相了？ 他能与无花谈禅，这个讥讽自然是会打的。 素心大师的嘴角泛起了一丝微笑，说， 怎么，施主倒也懂得一些禅机吗？ 楚留香说，略知一二吧。素心大师叹着说， 施主既是解人，贫尼又何苦不解呢？施主既然来到此地，想必已听孙学普说起，秋灵素请人作画，乃是为了赠别。 是的，那以后呢？ 灵素早有慧根呢，割断情丝之后，更一心别绝红尘。20年前便已在贫尼剃度之下出家了。 什么？出家了？那现在 以他那样的慧根灵悟，自然不会久在红尘受苦的。 什么？他难道已经死了吗？ 潇洒来去，无牵无挂。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。 这个结果倒当真是大出楚留香的意料之外呀，他委实再也想不到这个秋灵素竟非嫁人，而是出了家，更没有想到他已经死了。 他整个人都愣在这里动弹不得。 素心大师含笑说， 施主自何处来，何不自去处去呢？ 楚留香茫然转身走出了门，他喃喃地说， 秋灵素既已死了，那些书信又是谁写的呢？难道是别人假冒他的姓名？ 难道左右征出门根本就和他没有什么关系？ 直到此刻为止，本来也没有什么确切的证据可以证明左右征等人所接到的书信 那就是秋灵素写的呀。他现在所能证实的只不过是左右征、西门谦、灵鹫子、扎木合等四个人都曾经为秋灵素着迷而已呀。 楚留香喃喃苦笑说：“啊，哼，但这并非就是说，他们就都是为他而死啊。现在，秋灵素既然早就死了，我这一切又得从头做起了。”这个时候他已经走出了桃林，又走了几步，突然顿住了脚，失声说：“不对，不对，这件事情有些不对。”他把这件事情的每个细节又想了一遍，拍手道：“素心大师足未出户，又怎知我去找过孙学普？又怎知他告诉我秋素请人做了画，乃是为了赠别呢？”说着他转身又入了那个庵堂，可是在梧桐树下已经没有人影了。梵唱仍然不绝，楚留香冲进去，堂内诵经晚课的女尼都被惊起了。楚留香的目光自他们的脸上一一扫过，也找不着刚才那个乌衣白发的女尼。他大声地说：“素心大师在哪里啊？”一个老年的女尼恍然说：“啊，小庵中并没有人号作素心。”楚留香说：“素心大师那明明就是乌衣庵的主持啊。”“小庵乃是桃花庵，乌衣庵自此绕城西去，还有数里呢。”“什么？什么？这里的竟不是乌衣庵？”楚留香又不禁愣住了，他讷讷地说：“方才树下站着一位乌衣白袜的师傅，不是贵庵中的人吗？”那老尼瞧着他，就像瞧着个疯子似的，缓缓地说：“什么？什么？小庵中所有的人都在这里晚课呀，方才梧桐树下啊，哪里有人呢？”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楚留香传奇，演播艾宝良，录音师张笑音，编辑海燕。